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在这个强制香港外佣接种这个疫苗，在这个菲律宾政府强硬回应之下，就终于特区政府 冚牌、或者从善如流 冚牌退让，没说从善如流这些不啱新闻用语冚牌。咁呢即係呢啲呢係说明啲咩问题呢，啱唔啱？ 因为其实喺之前竹篙湾嗰个膳食或者安排嘅事件已经反映到，其实有一位苦主或者係影湾园嘅住客已经讲咗，话叫特区政府呢，你任何嘅政策唔该你諗清楚你先至好去做或者去執行，你就唔好呢边做边諗，或者未做喺度吹。 喂，嗱，呢个疫情呢已经成年啦，超过一年。咁呢你话唔好话你中间你又经过咩英国变种、印度变种。边嚟边去呢，如果进入香港，喺香港扩散呢，你应付嘅方式呢，到咗而家呢已经长达呢差唔多15个月。 係呀。 就冇理由呢就累积唔到经验嘅。嗱呢啲咁嘅隔离嘅中心呢，本来喺已经有晒㗎啦，係咪 起特登起㗎嘛，竹篙湾。 係咪你特登起呀，起呀点解会搞到咁样，係咪啱唔啱？然后你话嗰个外佣嗰度呢星期日呢系俾嗰啲人呢系聚集嘅。这个呢系两难嚟嘅，确实系。但系呢你话要佢强行接种疫苗呢，咁呢就淨係要所有嘅外佣要强行接种呢，喺逻辑上系唔通的。 因为喺法律上或者评机会都讲过，系真系有机会系犯嗰个歧视条例。 评机会话冇啊，当初。 当初话冇，后来都转啦。 咁你评机会亦都系不专业啦，啱唔啱啊？摆你喺处做乜嘢啫。 因为嗱，香港唔 知。你见到菲律宾铲你啊，外长铲你，你咪即刻转态囉，系咪啊？ 因为香港唔止系外国嘅佣工嚟去做嘢㗎嘛，咁有其他嘅工种呢都係喺外地嚟香港做嘢，咁你淨係要求外佣去接种呢，呢个一定係歧视嚟㗎，唔使讲，我哋讲咗㗎啦已经。咁但係你竟然你冇喂成个律政司喺度，成个咁多嘅法律顾问，你係唔係有啲嘢係应该首先咨询清楚，或者係做咗一啲叫咩沙盘推演，你估到发生咩事㗎嘛。咁点解一定要去到人哋菲律宾嘅外交部长出声你先至冚牌呢？ 呢、這个香港同菲律宾之间嗨过几镬嘢㗎啦。係咪即係上次呢呢、這个马尼拉嗰个恐怖袭击係咪 挟持人质 呢，咁当呢个曾荫权特首呢就想同这个菲律宾的总统以这个以前哈佛大学那个肯尼迪学院的同窗身份呢就想直接对话呢，咁呢就遭到亲中阵营呢就点名攻击，包括呢已经死了的那个凤凰卫视那个呢政治名嘴的阮次山，话他呢一旦接触菲律宾总统呢就即是呢僭越，因为香港特首呢那个位置呢只是得个市长。咁香港当时有一名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呢就为了曾荫权呢是找学术依据，话呢佢呢是有权呢是打俾菲律宾总统的紧急磋商，因为呢十几廿条人命呢非常之危急，这个呢是特首所拥有的次主权。啊一讲呢终于辣着一个呢亦都死了的叫刘乃强。是香港大学火红一代火红年代那些咁嘅所谓嘅知识分子。喺某嘅知识分子嘅报纸呢就发表千几二千字嘅文章，就炮轰自主权。就话如果你提倡自主权即係类似系港独。OK? 记得呢单嘢。记得啦㗎係。 记唔记得 自主权呢三个字。 可能呢个现在呢一位特首呢一諗起这个奔字呢就 文斌呢就识变啊，因为呢佢諗起如果佢应该呢件事呢就预先呢係由特首呢係咪最高当局呢或者特区政府呢係同菲律宾政府啊私底下磋商，喂嗱你哋嗰度有啲变种入嚟老老实实嗱咁样啊我哋送啲疫苗呢俾你哋 ,ok? 嗱你调转嚟讲㗎嘛係咪嗱而家我哋啲疫苗呢香港人呢其实唔够打㗎又科兴啊又伏必泰啊又咩。不过呢既然呢你哋菲佣呢係同我哋香港嘅经济有咁大嘅贡献嗱照样呢係返菲律宾。不过呢返之前或者返嚟之后我而家全体呢每人一剂喺呢一个伏必泰或者科兴俾啲姐姐任揀作为呢我哋香港特区政府代表700万香港人对菲佣嘅贡献一个答谢。你另调转嚟讲㗎嘛。正所谓一张手都不打笑面人係咪咁你睇下菲律宾落唔落答㗎嘛啱唔啱啊佢话冇问题咁既然係咁我哋非常之感动係咪喂既然係咁唔打咁你哋都唔够打咁点得冇我哋呢啲儒家文化係咪即係呢亦都系呢代表我哋香港特区政府一啲心意啦我哋特首又系女人啦。女人呢就最知道做家务嗰种凄凉你知嘛。加埋呢呢位女特首自细呢都听你我同萧湘讲故即系佢哋嗰啲呢天空小说呢都系讲俾嗰阵时嘅马姐听。咁所以呢呢位特首对于打住家工呢住喺洛克道呢唐楼呢嗰个马姐时代特别有感情。所以呢女人又同情女人 ,ok? 所以就将呢啲疫苗呢就諗住全部呢係俾菲佣打晒先。咁你估嗰陣时会唔会菲律宾外长片你孖叉你呢啱唔啱啊 喂如果有咁嘅 你使咩 精疲 力竭啱唔啱啊佢又唔係喎硬筆啦硬筆。 有好多 嘅你哋一定要强制打咗先如果唔係呢唔准咩如果唔係呢跟住呢係解 我话俾你 解除呢个雇佣合约咩 最辣唔系啊林郑月娥 系 罗志光。 哦、 你个罗志光讲咩 呢个 IQ 120 喎。佢哋可以选择唔做可以去第二度做。 呢啲就叫公策 啦。 呢 啲就 你系出身呢系劳工福利阶层。 你系 做咗官呢一做咗官呢个面口呢就变咗统治者。 喂呢啲说话呢你喺心里面諗你都唔能够经你把口讲出嚟特别你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系啦。 系咪仲有呢啲咁凉薄嘅说话呢 呢啲系证实咗我哋光明顶向话左交啊。呢、 嗯、 个左交呢本身呢当佢未得势未得权呢嗰陣时呢喺街呢就鍾意手牵手呢大爱包容推动呢个公民。当佢做咗官有咗权势嘅时候呢个真正嘅面目就露出嚟。 即係最歧视嗰个系。 佢罗志光唔系富家子啊啱唔啱啊 佢都系社福界。 唔系房厂啊 劳工界。 啱唔啱啊 ?IQ200 㗎嘛系咪啊喂呢啲咁嘅说话讲出 嚟。仲有。 正欣赏㗎嘛。 仲有你呢个位呢系攞嚟呢叫做保飞嘅。即系万一你个老顶阿林郑。有乜嘢失言其实你可以呢用呢啲方法你个位置呢去同呢个菲律宾外交部长啊或者劳工局长呢私底下拆掂佢。但係唔系你系去泼火嗰、那个仲要讲话你可以去大陆做你唔好嚟做。喂呢啲说话呢即系你系讲完之后咪菲律宾外长咪 出声囉。一个罗志光你哋都出身呢70年代末80年代初个香港大学火红年代 ,ok? 嗰陣時呢辦呢本叫學院嗰陣、時呢呢啲咁嘅大學學生會呢就有北上團嘅、都係呢係同上面呢啲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嗰啲人民公社啊嗰啲幼稚園去交流嘅咁樣。嗰一代人你都知啦係咪而家60歲左右啊成班包括阿馮志貞啊嗰间咁嘅智库啊，里边几位董事都好清楚啊，系嘛？呢啲大陆佬话真系叫一阔就念就变啊嘛，系咪？即系由马列主要角度嚟讲咧，呢啲叫做背叛革命啊，系嘛？系嘛？ 系咪先？ 系咁，我对佢冇期望啦。 一个就读社会系，一个咧就劳工。 你掌握佢自己做，掌握咗权力之后咧， 呢啲咪就美国奥巴马呢班拜登呢啲一样咯，啱唔啱啊？ 嗯， 呢啲左交出身就系咁噶啦，吓， 嗯， 又佢哋把口咧，个个都话 Donald Trump 呢啲系衰人啊，坏人啊， 嗯， 系嘛？ 咁啊，冇咯。 而家点咧？咁而家菲律宾咁样，咁点咧？咁又唔使打針啦，又唔使又唔使唔撈啦，系咪？ 冇啦，系啊， 啊， 我咁呢啲咪又系成日所谓朝令夕改，或者系谂唔谂清楚就已经去宣布咯？呢啲咁嘅政策， 乜捉啊？呢、這个叫啊捉稿玩系嘛？ 喂，其实佢唔止咧，勒庆菲律宾嘅印佣工会咧。或者印尼嗰边咧，都系觉得佢傲慢，仲要求佢咧撤回个言论同埋致歉噶。啊，佢即系罗志刚咁样话，可以选择唔喺香港做嘢， 嗯， 系嘛？即系你等于，就算你好多时候你系老板 啊， 你人事部经理，你去见人嘅时候，你见工对方真系可能系唔系好合嘅，或者对个条件有异议嘅，你都可能叫佢一声，你叫佢翻去考虑下。 就算你唔識都好， 你都唔會直接同佢講，你可以選擇第間公司做嘢。 你唔識社會學都好，你都應該記得2007年有某所謂嘅才子係寫個英文專欄，話將東南亞某國咧就叫做好客觀地咧就指為一個仆人國家，咁啊導致咧數以千計嘅啲姐姐咧。遊行啊，知唔知？ 係啊，抗議咯，啲外佣組織咪喺度抗議咯，要求道歉。 該才子咧，即你咧醒水啊！啊，將個《鹿鼎記》精神活學活用，好漢不吃眼前虧，即刻走去菲律賓駐香港領事館咧，同總領事咧親自咧友好交談， 嗯， 然後咧係向佢致歉， 嗯， 但你唔好理佢係真定假 ，OK？但系呢一个政治嘅姿态咧，即刻平息一场风波，啱唔啱啊？ 梗系啦，万一 香港有 case 有 president case， 因为你禁运呢个菠萝同埋香蕉，咁香港人即系损失好惨重啊嘛， 你再搞落去咧，唔好讲话咩啊，抵制吕宋芒啊，都死啦， 好 讲， 好痛苦啊！ 广告翻嚟再讲。傲江湖， 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咁你话香港有冇人才咧？梗系有啦，譬如话国际关系专家一早咧系有依据话咧，呢个特首系可以直接同菲律宾政府高层对话呢个自主权啦，系嘛？ 嗯。 咁咧，俾一啲咧唔係讀國際關係出身嘅老咗咧，就點名炮轟啦，係嘛？咁搞到咧青年國際學者唔知係國際關係學者唔知係敬老啊，定係咩咧？就要沙冧。我當時同講，你使唔使驚沙冧啫？呢個你個專業係嘛？你係董彪，佢唔係，你講嘢佢要聽。 喂，對家都只不過係 對方對家好有料啊，係 咯， 係咩來頭啊？ 都以學歷都唔夠你啦， 喂，學歷咪 Hong Kong U 啫嘛， 係咯， 你老哥唔同噃， 嗯， 耶魯加 Oxford 喎， 嗯， 個牌面咧係一隻黑桃煙，加一隻咧係紅心傾，對家咧係香港大學，所以殖民地時代加即係加一級。咁都係十仔呢就加回積仔啫。我你有隻黑桃煙加隻紅心傾啊，你驚佢乜嘢？仲有你底牌係咪分分鐘呢啊，你係條蛇嚟㗎喎，或者叫做分分鐘係一條龍喎。佢啲係咩？一隻積最多咪積啤係咪係呀，我用呢啲江湖嘅遊戲嘅術語咧，即係同啲學者講 咁可能理解唔到。 我理解咪身邊都係沙冧，話你唔使沙冧嘅，驚佢乜啊？啱唔啱啊？係嘛？你最結果一種落咁嘅惡果咧，就啊！而家呢位特首同埋而家呢啲政府一見聽民賓就識變啊！知唔知？即係而家又俾咧菲律賓嚼你一鋪， 佢連贏兩個。 因為其實佢驚係唔止菲律賓嘅，因為成個東盟咧，印尼啊依啲咧都有好多外佣過嚟啦。跟住仲有泰國其實都唔少喎。咁啊，所以驚一萬一啊，菲律賓咧插起支旗。嘅时候咧，你就辣着其他几个东南亚国家。 外长可以用英文粗口啊，骗你中国外长噶嘛？ 系啊， 系嘛，吐到口水，跟住笑琪琪帮你抹翻，然后奖粒糖俾你食噶嘛？ 系啊， 喂，你唔好睇小， 我仲为你惊帮国家添烦添乱，你知唔知啊？因为咧，成日都话大局为重啊嘛，而家成个大局系讲紧。嗰啲赌招， 讲大局， 同埋嗰个捕鱼嗰个问题， 政治， 依个系大局，你嗰个外佣打唔打针咧， 系 啲碎料，你无啦啦俾佢借伤成毒，跟住咧俾菲律宾咧攞嚟做嘢，咁你就影响个成个国家大局。 所以咧 呢个罪名啊， 你早听我哋沈博士讲持主权，当初你请佢入去礼宾府，俾够钱。等佢咧向你哋班局長，包括啊呢個羅志光講下乜嘢叫做國際關係啊？咁咧我諗都不至於搞到咁雞毛鴨血。 唔係而家係肉酸啊嘛，因為 你叫揸住本 SAL passport 去第日去菲律賓去東南亞嗰啲香港人覺得好醜啊，你知唔知？你焗住要佢揸 BNO， 你知唔知？真係覺得醜啊！點樣入境菲律賓啊？系咪啊？ 因为咧，成日一个政策咧，你唔成熟或者心思熟虑，你唔好讲出嚟。 咁啊，或者你听梁振英哥哥教你，成熟一行推一行。 系啊， 你成熟 国家领导人教你噶嘛？呢啲 系嘛？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教诲啊，你妹妹噶嘛？成熟一行至推出一行，咁你未成熟，你怼出嚟做咩啫？ 跟住又冚牌，系嘛？ 系咪啊？ 唉。 哇！真系啊！喂，第要衰几多镬啊？呢啲嘢 咪竹篙湾嗰度又系啦， 又系啦，民以食为天啊嘛！话咗俾你听咧，呢个口腔期嘅社会嚟噶嘛，最罩忌啊！俾你入咗去咧，一围起之后咧，食嗰度食到咁啊嘛， 咪仲有衰喎、啊！俾人投诉，你今次辣着嗰啲即系医生住嗰啲豪宅区。 哦，系啊， 影弯完都 中产。何志平局长亲自写英文信抗议，嗱呢、封英文信咧系同阿 Margaret 吴凯仪啊，喺呢个法庭啊嗰日啊引述呢个托马士摩啊， 引述 有冇收到啊？ 啊冇， 好英文信啊，哇字字珠玑，我哋呢个叫何前局长 抄翻出嚟朗读下喎， 我要啊，就啲英文一啲都唔曳喎， 嗯。 哇！嗰啲 grammar 咧，正確咧不在話下。 唔係，所以咪就係。 而且咧，起承轉合咧個 structure 嗱，其實竹篙灣開咗咁耐，好多以前佐敦啊、咩土瓜灣嗰啲入咗去住都冇聲出， 係啊， 俾你硬食。但係而家你封到去豪風係嘛？影灣完啲中產啦、啊，嘅時候，終於啊，即係出聲啦。咁你又轉陣， 衰三單咧， 又話可以咩三五七再檢，又唔使喺曬度，又出翻嚟。喂，咁你之前俾你運咗入去尖沙咀嗰個咩百家仕大廈嗰啲咪出聲咯？哇，有冇搞錯？唔通我住百家仕街就要硬食，住豪豐嗰啲咧？ 唔係啊， 就可以行翻出嚟啊？人哋識寫英文信，你就冚牌啊？ 近近地已經衰三鑊啦。一镬竹篙湾得罪口腔福利，第二镬咧就叫豪宅咧系封闭检疫咧，呢个咧软禁咧系令到我哋何志平前局长咧就写封英文信咧系咧批抨击，第三就系菲律宾， 系啦，唉，真系， 咁又话好打得嘅，啱唔啱啊？系嘛？喺呢个时候你都知道国家咧政局咧困难嘅时期，你做细嗰啲咧，可唔可以体贴下上边咧？系嘛？ 系啊。 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嗱，咁呢啲。我哋成日都咁多年都係讲左翼意识形态所讲嘅歧视啦，係咪？咁如果罗局长呢啲呢，佢哋听开我哋光明顶呢，都应该识得睇路啊，我哋本住为特区政府好啊， 就咧常常都指出咧，而家西方嘅左交咧係非常之猖獗啦，啊，猖獗到咧最近咧民主黨美國嗰邊啊，就有啲議員嘅倡議咧就廢除女人 women 啊呢一個稱呼， 嗯， 就叫做咧生育的人叫 birthing people 。 Birthing people， 生育机器， 你又唔准叫 women 啊， 叫亲女人咧 ，women 咧就系咧对女性嘅歧视， 嗯， 系嘛？嗱，呢个咧就系同咧，你拨款俾80亿俾一啲咧，纪律部队去做嘢一样嘅，因为咧佢攞咗你笔钱咧，佢 justify 咧，佢一定要做嘢。美国呢啲咁嘅左交学院咧，亦都系一样，佢喺政府或者出边嗰度得到啲funding咧。佢一定要咧不斷去發明一啲新嘅左翼理論，嚟到咧去 justify 佢嗰份人工同埋舐你嗰啲咧嘅資金。 佢話仲有咧，有時陰謀論啊，或者真係事實咧嗱，我睇 Netflix 有套紀錄片啦，嗱講出嚟又唔關事，佢係講一啲環保嘅問題，就講商業捕魚咧點樣去損害嗰、那個即係海洋咧嚴重過塑膠。咁但係佢跟住發現呢好多嘅環保組織背後呢就係呢啲商業捕魚公司呢去資助嘅。咁結果呢原來呢個結論呢你雖然佢冇直接講出嚟但我嘅領會就係原來嗰啲環保嘅議題呢嘅定立啊個 agenda， 其實就係呢啲背後商業捕魚公司想令到嗰個焦點唔好落喺佢度啊，就落喺啲塑膠度、 塑膠 飲管度或者係膠袋度。其實呢啲呢只係佔個海洋污染裏面可能1-2%，而商業捕魚嗰啲渔网啊，咩浮波啊，或者佢哋嗰种破坏珊瑚啊，嗰啲咧，先至系灾难性， 即系捕鱼工具，废置捕鱼工具， 系啊，甚至佢哋嘅捕鱼方法，譬如话拖网啊嗰啲，诸如此类。咁但系吊诡嘅系咧，呢啲捕鱼公司就系去资助呢啲环保嘅团体或者系呢啲所谓左翼嘅公司， 矛头指向塑胶， 冇错。嗱，呢个 agenda 系。反而是商業捕魚公司去 set 嘅，嗱用翻去頭先你嗰個例子裏面就一樣啦，即係你話好多左膠去咗嗰啲咩女人啊，咩嗰啲嘅地方咧，其實呢啲背後咧，佢係將 查個分定喺邊度？ 個分定喺邊度嚟？同埋其實佢 set 呢個 agenda 係唔係將成其實好重要嘅另外一啲議題咧帶走咗？ 係 啦，嗱呢啲議題可能係即係你眼見。啊，覺得唔重要，呢啲女唔女人啊，咩變唔變性啊，或者呢啲平權好重要 ，LGBT 嗰啲嘢。但原來呢個世界上仲有好多好重要嘅議題噶嘛，係嘛？ 佢同你戴眼罩啊，好似只馬咧，佢同你戴眼罩。 佢喺度冇緊嗰個劍花。 佢將個視角由180度咧，係縮窄到得45度，然後咧等你睇唔到兩邊嘅嘢，淨係睇佢想你睇嗰個視角。 OK， 冇錯。 嗱，而家呢個叫氣候暖化，已經慢慢踢爆係一個騙局啦。係咪？你記唔記得10多年前咧，啲全世界喺度追捧緊前副總統戈爾？ 係啊， 嗰邊個紀錄片 咩難以咩迴避的真相？ 係咪？咁咧，佢裏邊咧就有好多嘅圖表啊，咩嘢就話俾你聽咧，就而家咧嗰個地球嘅氣温咧係直線咧係暖化緊。 嗯， 同埋咧呢個。大氣層、臭氧層就有個窿，係咪？係 啊。 咁然後咧，跟住咧就會咧，當你嗰個100年之後，全球嘅平均個氣温唔知多咗2度咧，就成個曼谷就會浸曬啦。上海又會浸曬，諸如此類。啊，呢、這個叫做地球暖化。 講咗幾十年㗎啦。 唔係講啊，講阿戈爾嗰陣時講一輪，仲佢自己咧就親自拍到紀錄片咧，係巡迴推介。但係呢個叫。地球暖化、氣候暖化呢已經呢最近呢呢一兩年呢偷偷地過一做叫氣候變化。因為呢你發現呢呢、這個氣候嘅暖化呢就其實呢平均嚟講呢有冇暖到呢定係其實喂夏天呢係特別熱但其實冬天呢係特別凍。好啦冇錯係阿拉斯加有啲融冰。但係融冰呢那個結果呢是未必是同啊阿戈爾嗰個地球暖化嗰、那個成套嘅數字系統啊數據系統咧係有直接嘅關係， 嗯， 係咪？ 嗯， 所以咧而家慢慢咧就改造咧叫氣候變化， 係啊， 然後咧就話哦呢、這個咧 排碳，呢、這个叫二氧化碳。O、okay? K，、 嗯、 二氧化碳咧就而家咧讲中国系第一大二氧化排碳嘅国家，系嘛？咁样拍住呢个叫美国。O K， 嗱呢个咧环保咧就加埋入嚟咧，就其实咧如果系以大陆嚟讲咧，不止系八国联军，八国之外咧仲有第九支就叫绿色啊，叫绿色绿色军队啊，系嘛？就加埋入嚟嘅， 嗯 嗱呢啲咧，嗱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唔系气象科学家人员，系咪？但系咧，你睇到唔同，你最紧要呢个世界，你要睇唔同来源啊嘅资讯嚟到避免咧，即系所谓嘅假新闻。 好多做呢啲调查嘅人记者咧，佢哋根据就系 follow the money。佢就根據嗰啲資金嘅來源咧，去睇翻呢啲組織背後嘅金主或者 sponsor 係咩人咩組織，去查翻佢哋有冇一啲利益嘅衝突。 啊， 譬如頭先我講 Netflix 嗰套紀錄片就係咁啊，佢竟然查出嗰啲環保組織背後係商業捕魚嘅機構同組織去資助嘅，咁所以。喂，佢咪成日踩上去个环保组织问佢咯？点解你唔叫人少食啲鱼啊？或者叫人咧唔好大规模商业捕鱼啊？对方哑咗噶，啊，因为唔讲得啊嘛呢样嘢，啊，所以其实我哋去睇好多依类咁嘅，尤其系西方咧 set 嘅一啲 agenda 啊，叫议题啦。 系啊，即系香港 全部唔好净系谂住佢哋系为咗呢个世界，背后系重重嘅利益。 香港系西方左翼传媒嘅殖民地嚟噶嘛？咁多年，特别系九七之后，系咪啊？啲知识分子报纸啊，嗰啲副刊啊，吓好中意咧就跟美咧系抄袭啲嘢，因为叫型啊嘛，啱唔啱啊？系嘛型？喂，大佬。当呢个叫庄汉生做伦敦市长嗰阵时啊，佢因为迎合嗰阵时，成个伦敦咧金融城啊，同埋嗰啲学术左交咧，系喜欢踩单车翻工， 嗯 啊，咁然后咧将着套西装喺嗰个裤脚嗰度咧束紧，然后个个咧踩单车，其实咧即系去金融城做呢个投资经理嘅呢啲咧吓，月入咧系非常之高嘅，但系佢哋咧系为咗要酷。同埋咧，綠色生活就踩單車。 嗯、 OK， 你而家睇下倫敦咧，嗰啲馬路好多咧係十九世紀行馬車流落嚟嘅，例如咧中間劏開嗰條牛津街，牛津街兩邊嘅 building 咧都係十九世紀，最遲咧都係十九世紀末嘅，唔可以咧係拓闊嗰啲馬路嘅。咁咧，你倫敦呢啲牛津街已經咧係就開咗一條叫巴士專線啊。俾嗰啲紅色雙層巴士，巴士專線之外咧，仲要劏多一條啊單車徑咧，去服侍呢啲咁嘅啊呢啲咁嘅左翼嘅精英啊。然後咧，而家巴士嘅司機投訴，佢話咧呢啲咁嘅踩單車嘅呢班咁嘅左交叉咧，係嘛？平時咧又你知天氣一凍咧，又整條頸巾。系嘛？啲頸巾咧，長風飄飄啊，非常之咧，即係成個好似銀幕上邊嗰啲 Hugh Grant 啊、Jude Law 咁，啲女見到咧覺得又有知識又精英 feel， 哇，好型啊！呢啲咁嘅頸巾咧，就時時咧就同嗰啲紅色巴士咧就產生摩擦嘅，因為咧單車同巴士勁係爭路啊。 嗯、 所以呢个咧系庄汉生做市长嘅时候咧，当时有啲人哇好正，你记得佢咪拱嗰啲黄色单车嘅系嘛，就俾啲人啊即系入钱咁大陆都学啦系嘛，即刻模仿 共享啊 共享单车啊嘛， 执咗啦大陆嗰啲 啱唔啱啊？咁嗰啲 个鸡棚， 另外啲鸡棚咪有人搵食啊，嗰啲另外一回事啦。想发达，但系你而家你睇个伦敦啊，一塌糊涂啊，嗰啲交通。 嗯， 系唔 work 噶嘛，系咪？ 嗯， 但佢嗰阵时为咗要呢个 feel good 啊，同埋讲出嚟呢种叫生活态度啊。 如果你系收钱嗰啲公关或者嗰啲KOL 或者专栏作家，都仲可以原谅，我当你搵食。最惨系你头先提及嗰扎自以为咧贡献紧地球啊，或者系做紧一件咧即系所谓好公益嘅事，其实你只不过系喺成个佢哋 set 嘅议题里边嘅一个公仔，俾佢哋攞嚟即系作为宣传啊。其实你背后就系成个佢哋嘅公关或者 marketing 嘅 机构。而家 birthing people 咧叫做咁，请问你香港幼稚园、小学嘅英文读本系咪应该跟住西方白咗啊？ 將 women 嚟到廢除跟埋咧， 嗯， 啊，與世界接軌啊嘛，係嘛， 嗯， 啱唔啱啊？係嘛？ 咁啊， 死唔死啊？ 死噶， 跟住就慘咯，仲要將啲細路送去呢、這個呢、這個咧美國啊，仲大鑊！美國加州教育部啊話啊，而家正在考慮廢除中高中嘅微積分啊， 嗯， 因為咧呢、這個微積分咧係亞裔啊，包括華裔人啊。即系学生咧，佢哋数学特别叻，一叻咧就拉到啲分高晒。咁好多咧黑人啊，同埋啲咧弱势族裔嗰啲咧，因为佢好多世代冇呢个数学嘅基因，于是唔识啊，唔识咧就达成一个叫数学不教育嘅不公义啊。 嗯， 所以咧为咗咧消除呢个种族歧视咧，就削足就就你啊！ 嗯， 将呢啲咁嘅微积分喺中学嗰度咧，系消除、删除、cancel 啊！ 嗯， 啊 cancel 咧就大家一齐咁矮啊！因为咧你啲华人咧系高得滞啊！咁呢度里边有阴谋咧，你而家睇下史丹福啊、阿林郑个仔同老公啊、啊咩哈佛啊嗰啲数学系望落去已经全部系华裔学生嘅殖民地。 嗯， 嗱、啊，所以你又唔好话佢种族歧视、啊。加州教育部是反殖、哦、反殖呢就叫做呢叫做呢拔黑呢就數王、哦、 嗯 是吧拔呢就拔高、啊、 嗯 有數呢就數高嗰啲呢就当你黄种嗰啲呢亚裔嗰啲呢你叻㗎嘛叻呢就同你割韭菜割一阵。所以呢睇到啊未来几年你留意啊加州教育部啊州政府嘅教育部有冇啊将呢个叫 cancel 废除微积分， 最后有冇做又唔知啦。但系都系叫做跟随啲钱走。你查一查，要查一查背后呢啲咁嘅组织或者发表呢啲言论嘅人背后咧有乜嘢金主咯？因为你将一啲头先你提及嘅少数族裔黑人啊，甚至亚非拉呢啲友好嘅。國家嘅人呢將佢哋標籤成成日俾人歧視啊又或者佢哋係弱勢。最後所謂添煩添亂令到嗰個國家或者地區裏面呢即係出現咗一啲咁嘅情況呢邊個國家會得益呢邊個國家會落見呢呢啲好易睇嘅。即係等於有啲地方譬如話唔係講啊邊任何嘅地方即係泛論啊你好多時候你為啲新移民爭取好多權益啊歐洲嗰啲啊難民為難民啊努力啊爭取權益啊咁令到佢融入啊。咁你好多時候呢呢樣咁嘅行為呢係會挑起好多當地嘅居民嘅反感啊或者係更加會令到更加多難民湧去嗰度嘅地方啊。咁最後個結果呢、這個國家或者地區出現咗混亂啦咁由邊個得益呢嗱呢啲背後好吊詭嘅係咪 所以我话点解 好心做坏事，可以好心系特登做坏事都得嘅。 系啦，咁你而家拜登吓、又话嗰阵时啊 ，Donald Trump 美国优先唔啱种族主义，咁而家印度疫情咁又唔见你熟派呢个疫苗，啱唔啱啊？一口拒绝啊！最近都有啲松动啫嘛，因为咧佢终于知道印度帮你睇住印度洋啊嘛，系嘛？ 嗯， 所以我哋几个月前都或明或暗都话喺海外嗰啲华人，你走去投拜登票，你唔系傻噶，系嘛？你咁咪睇到咯，睇唔睇到？啊，咁你咪又系要焗住死死气啊，起翻条边境围墙系嘛？ 唔系对中国都冇取消嗰啲， 中 国 你有取消咩？你系全盘抄袭啊 ，Donald Trump 留低俾你，咁全部 racist 嚟噶嘛？呢啲 国务卿都好硬、 你而家唔系你而家禁止呢个印度班机飞入呢个美国，你嗰阵时又话阿 Donald Trump 禁止中国班机飞入嚟啊，系排外同种族主义，乜你左交唔系 racist 咩？啱啊，仲有副总统系一半印度血统，啱唔啱啊？所以咪搵老衬啊呢啲，系嘛？所以话点解我望阿拜登赢咧？我望佢出丑啊嘛，去证明撑拜登嗰啲咧系低智商咯。 就 惩罚论啦嘛，而家咪惩罚 翻美国人， 系啊，唔系惩罚美国嘅蠢人。OK， 同埋加把口咧，话拜登好醒嘅嗰啲蠢人， 或者喺中国好希望拜登赢嗰啲人， 咁嗰啲咧唔关我事。OK， none of my concern。OK， 咪求人得人， 系啊，讲我讲海外嘅啫。OK，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拜登所改變阿 Trump 嘅咧，就係 恢复翻入翻呢个巴黎气候协议，但正如我讲，佢后边嗰班金主就系你头先所讲嘅呢啲啊，啊绿色能源嗰啲新老板啊嘛，系嘛？ 嗯， 咁佢又要同金主服务啊嘛，系咪？但其他嗰啲咧起围墙啊、加关税啊，佢照旧啊嘛，系嘛？仲有啊，系呢个不准呢个印度嘅飞机翻入嚟，摆明系歧视印度人啊嘛，啱唔啱？所以呢个世界。边有平机噶？我想引申一个逻辑啊，歧视就系歧视啊嘛，系嘛？你系制止唔到噶嘛？啱唔啱 啊？喂，仲 当你个男人咧有阵臭狐啊？喂，大佬出入去嗰、那个上到地铁一坐低啊，隔篱嗰个师奶即刻揾个纸巾啊，满揞住个鼻啊，露出厌恶神色，即刻弹开啊！你唔可以话嗰个阿姐歧视你㗎嘛。因为呢佢係一个作为一个地铁嘅乘客，佢俾咗钱，佢绝对有权选择另一个座位㗎嘛，係咪？ 嗯。 啱唔啱？ 喂，但正如呢， 喂，我有臭狐啊，係天生㗎喎。喂，呢啲嘢我想个汗腺呢，我睇个皮肤科医生医唔好啊，做咩你歧视我？歧视你咪歧视你囉。吹呀、啊、我唔鍾意同你坐啊。得唔得先？我有冇得揀先？系嘛？咪使唔使拉先？系嘛？你系都要我讲啊？咁话系咯，我唔中意嗰阵味，我唔系歧视你，我歧视嗰阵味啫。OK， 对唔住，即系 put it more precisely， 好嘛？好嘛？ 喂，但系咧，而家 即系等于我喺街嗰度，我有啲人中意食臭豆腐，有啲人闻到臭豆腐，菜一声就走啦，啱唔啱啊？咁你系咪歧视卖臭豆腐嗰个湖南佬咧？嗰阵时？是吗？ 我记得 Trump 呢在位的时候每定一次关税呢，即是中国的媒体或者微信呢就闹到呢不堪 七彩。 咁而家拜登呢是继续延续 Trump 的关税政策，但而家你发现呢是冇开名闹过拜登的。 冇啊。 好笑的。 忍得好辛苦。 是吗？好好笑㗎，唔准闹啊！你知唔知啊？ 正常佬咁， 但係正等于呢，而家美国嘅国内一样啦，嗰啲左翼呢一样係忍住唔敢太过过分去嚼阿拜登嘅。 係啊， 因为佢哋啊尴尬啊，唔知道几个月之前。 我啲选民係愚蠢㗎嘛，我一早都讲咗啦。係、你话阿 Trump 嗰啲好蠢 ,OK。 嗯。 撑阿拜登嗰啲，你估叻咩？系嘛？你而家睇下全部热眼报，但系嗰扎咧，平时又话自己系博士啊，又话自己大学讲师啊，吓荷里活编剧啊，吓呢个咧 Wall Street 啊咩嘢？佢哋就系揸住杯 Starbucks 吓、学呢个着咩 Prada 的恶魔里边啊，嗰、那个叫 Anne Hathaway， 系纽约啊嗰啲咧典型嘅中产阶级吓。踩单车翻工，拍好个单车，然后喺 Starbucks 嗰度买杯咖啡，搵张纸巾咧系扎住，然后咧就走上去嗰个纽约嘅全新设计啊，270度啊，喺呢个望远望见呢个自由神像嘅 view 嘅全新嘅 IT office 噶嘛，或者杂志社噶嘛，呢种系生活态度。系嘛？但系里边全部系揾老衬噶嘛？点解你要帮衬 Starbucks 啊？吓，喂，$2啊，$2啊，美金嘅日薪，埃塞俄比亚最低层嘅人系帮你摘咖啡豆啊！你喺度立几多利润啊？吓、啊，呢啲企业啊，当然唔撑白啊，阿 Trump 撑拜登，呢啲咪叫伪善啊？ 系 嘛？所以唔好玩啦、啊，啱唔啱？吓、啊，人嘅一世啊，系好短嘅咋，冇咁多时间同你 bullshit 噶，系咪先？ 嗯， 系嗰样就系嗰样啊！人哋话哇，陶生你讲嘢一针见血，唔系一针见血啊，系 be factual 啊，系嘛？咩叫一针见血啫？系咪先？哇，鲁迅就一针见血，即系凡亲咧，你听到一个民族或者个社会咧，系有某个作家俾人赞，话佢啊最大嘅优点就系一针见血啊，好简单。就是、因为嗰成个社会都系讲紧大话， 或者成个社会都系讲紧废话咯。 安徒生童话里边个细路仔啊，话冇着衫啊，嗰个皇帝系咪一针见血啊？佢3岁识咩一针见血啊？佢净系睇到佢净系讲佢睇到嘅事实讲出嚟啫嘛。对于周围嗰啲哑晒嗰班咁嘅弱者啊，嗰班咧冇胆嘅人，咪觉得佢一针见血咯，系咪啊？ 嗯， 系嘛？ 係啊，所以講真話都要勇氣啊，亦都啊需要。 你話死唔死啊？啱唔啱啊？邊個去成個世界，包括香港，會搞到咁啊？你自己諗啦，係嘛？大家翻去自己諗，係嘛？好啦，聽晚十一點。